如果光跌入黑洞，我有梦早该裂缝。只要心别火烧过，就能够开出花火。未上过的印记都是青春的荣誉，没有浴火的勇气怎么看得到奇迹。 Awake 梦醒的距离 Don't stop the shin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，是最燃的冒险，无畏的今天，许下了诺言，把梦想实现，就在一年间，和你肩并肩，跨越过极限。 You know the real life。耀眼的光，看清了自己模样。 一定会上场。 每一次迷失方向，坚强都指向明亮。 You know we never give up now. Awake 自己的对决，终会自己来解决。敢飞就不能退却。梦就要有热血 Awake 梦醒的瞬间 Don'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 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，是最燃的冒险，无畏的今天，许下了诺言，把梦想实现，就在一年前，和你肩并肩，跨越过极限。You know the real life。 梦醒的距离 Don't stop the shin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Awake 梦醒的瞬间 Don'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， 决定去世界之巅，是最燃的冒险。